Yeah! 这片子花和马哟，有片子是你妈呀，雪白的鸽子啊，能啪啦啦啦啦啦啦，能啪啦啦啦啦啦啦，能啪啦啦啦啦啦啦，能别谁家说谁的妈呀。可怜咱的是哎哟，一辈子可怎么呀？尾巴是连着藤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一小人子少子嘛呀。一辈子可是哎哟，天天的谁来骂我呀？他俩是天是地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呜！今天下来的对对骂我呀，下来的对对骂我。这片子花开嘛哟，有片子是你妈呀，雪白的鸽子啊，能啪啦啦啦啦啦啦，能啪啦啦啦啦啦啦，能啪啦啦啦啦啦啦，能别谁家说谁的妈呀。可怜咱们是哎哟，一辈子可怎么呀？尾巴是连着藤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一小人子少子嘛呀。一辈子可是哎哟，天天的谁来骂我呀？他俩是天是地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呜！今天下来的对对骂我呀，下来的对对骂我。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的沙漠，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。卡林姆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。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欢乐的歌。我跟着马离开了家，哎，我跟着马离开了家。 手还带着水葫芦，啊， 水葫芦， 手里还拿着冬不郎。这新的桥还是长船，孤儿搬大树，哎，你呀你上来。 年轻的姑娘们嘞，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的看呢，看谁能踩着我，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吃呢。去赶集呀！ 我的船已来了天山的水，把苏水流去看一看，哎，看一看那里的好船呀！ 我看过了。 啊，你不去去一座，哎，难得吧？快把那船，今天你一起去看看吧。哎。 变得这样傻，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？看看马儿驮的什么？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这次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。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吧。 解放军，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，光荣旗献给他们挂，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，各族人民把他们挂。坚持把一肩并肩，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话，向清真派我当代表位，慰问解放军上上台，来来，哈哈，快乐快乐快乐，哦， 向清真派他当代表位，慰问解放军上上台。